Beijing Music Radio。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至德胜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小心驾驶。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车音乐会继续出发，北京时间9:01:25，我们节目又早早开始了。9点准时为你领跑，我是腾冰。啊，今天呢，看到在家族群当中大家分享一个照片啊，某人在汽车后面的后贴居然贴了4个恐怖的美女，就是大家看过那个恐怖片的宣传海报吗？对，就是那样的感觉。我就在想哈，我已经在这个车的后面见到过蜘蛛侠，见到过超人，哎呀，那天一个超人可帅了。随风啊，它的这个披风也在这个摇摆，但是这个车后贴上贴着这样的恐怖的这种形象呢，还真的是从来没有见过。要不是你们跟我分享，我真的没见过。但我觉得这大晚上呢出来确实挺吓人的哈，在他后边这车看着这前面这四个大白脸大红嘴的，个人发表一下我的见解啊，其实我不太建议这样做，因为确实是影响行车安全，不是影响你自己哈，是影响别人，好不好？这个我没见到，那次在路上看到那个蜘蛛侠，就是，哎，我就跟车里面小朋友说，看看那车上有蜘蛛侠，咣，急刹车，差点追尾，哎，所以我说你们不要这样好吗？好了，汽车烟会，欢迎你随时和我进行互动，在路上你见到什么了？见到不平你也要拔刀对？好了，我们的互动方式两种，一种是家族群当中，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道二， 我是记忆。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动听会心碎。 美国通用将在明年量产无人驾驶汽车，哇，真的吗？震撼哈！为什么汽车的尾灯都是红色的呢？无滑雪不冬天，夜场最收场没有之一的滑雪场是哪里呢？别着急，待会儿为你做介绍。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1月16号星期二，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今天大气透明度不是很好啊，能见度也不是很好。今天呢是有轻度的霾，所以出门的时候呢，不但要戴上手套，还要戴上口罩。特别是这个比较这个年老体弱者哈、啊，还比较敏感的朋友。好了，刚才介绍说，美国通用将在明年量产无人驾驶，这是真的吗？美国汽车厂商近日宣布，已经向联邦交通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将在2019年投放量产的无人驾驶汽车，用于公共网约车服务。这将是美国首款量产的无人驾驶汽车。负责人说呢，已经向美国的交通部，为其第4代的自动驾驶汽车提出了安全申请。这款没有司机、没有方向盘、没有脚踏油门和刹车的小型车，是基于电动车打造的。原有的司机位置变成了一个乘客前座，形成左右对称的布局。而中控部分呢，只有一个显示屏和少量的按钮。 如果获得上路安全许可，这款无人驾驶车将于2019年，也就是明年开始服务于公共网约车。公司说他们的愿望是零事故、零排放，并通过推广自动驾驶、分享服务，实现道路的零拥堵。哇，这三个零真的是太震撼了，零事故、零排放、零拥堵，掌声在哪里？期待早日实现，期待这三个零早日实现。好了，安静安静，马上来揭晓2018年陆地三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到第3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0名 ，Bob Grant， Thank you very much。 第39名， 王诗龄，一直幸福。 我和你要一直幸福，心贴心，永远别 分。第38名，张韶涵，全面沦陷。 你可以靠近我一点，你可以舍不得眨眼，当我望着你。 第37名， 孔令奇，老派恋情。 第36名 ，Rachel Parton， You Don't Know My Heart。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波兰的女歌手 Margaret 这首 Thank you very much。 发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是盘点了世界各地的好听的音乐，不管你是哪里的歌手，只要你的音乐好听，都会在我们节目当中来为大家呈现出来的。刚刚这首歌曲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位， Thank you very much。 好了，继续攀升第3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喜欢你的眼眶闪着智慧的光芒，笑起来的模样有着可以把心交给你保管那种安全感，哦，叫我简单简单，叫我吃有机早餐，和你先上扑浪，你却开始转天，你才和村上，你说我爱你 歌曲，感觉满天撒的都是糖啊，好甜是不是？这首歌曲就是给你一种我就赖定你的这样的贴心的感觉，也是诉说了无尽的浓情蜜意。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9位，王心凌，一直幸福。像什么超得幸福啊，当幸福来敲门呐，一直幸福，这些名字我特别特别喜欢，特别特别喜欢。好了，继续攀升第3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爱出现地中天选，除了你别的我都看不见，就是我等待的人， 带着你的爱终于来到我身边，我忘记了时间，你忘记了语言，气氛比糖果还要甜。嘿、hey, 你可以靠近我一点，你可以舍不得眨眼，当我望着你幸福将你快乐像闪电，心跳的好强烈，这是爱的感觉。 张韶涵全面沦陷源自于他的同名专辑当中，而这次呢张韶涵亲自担当了制作总监啊，从歌手升格为制作人，所以呢专辑当中有七首歌曲都是由他自己来亲自制作的，不错呀，来大家都给一些掌声和鼓励吧。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位，好了，继续欢声第3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就发现啊，这手机不是什么好东西，别误会哈。当然了，科技发达，手机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便捷哈，除了沟通之外呢，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生活变得更方便，但是也带来很多负面东西，比如说人与之间面对面的交通和沟流是不是沟通和交流是不是越来越少了，还有是不是眼睛花了，这两天感觉这个眼睛有点老是花花的感觉。孔令奇老派恋情，说的就是别总看手机。 Yeah. 冯令奇的《老派恋情》，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7位。有感于科技很发达，大家总是低头滑手机，错过身边好好相处和身边人好好相处的机会，所以他借由这首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回归最原始的感觉，大家能够心与心面对面的交流，面对面的沟通，更好的拉近友人和亲人之间的距离，彼此增加感情，不要天天总是滑手机，低头滑手机我跟你说会丢掉很多东西的，我说的不是丢掉钱，当然这是肯定了，滑手机刷刷刷钱都滑掉了，是不是还划掉了很多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亲情和交流，对吧？好，继续攀升第3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美国的个性才女 Rachel Planton 的这首 You Don't Know My Heart， You Don't Know My Heart， 你不知道我的心，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6位。好了，还有更加精彩的榜上金曲，广告之后马上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段。 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 请听北京榜样主题歌。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走在同一条街巷，这生活因你淡妆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 Yeah!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继续陪你在上班的路上。此时此刻才上班啊，真的好幸福。北京时间9:33啊，34分了。好，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丁。一直陪伴我们的还有追梦人一子怡，就是原来的草草，还有老董，老董也跳到直播间了吗？哎，我没看到你在哪儿，在哪儿？还有王超、小猪、心里话、余温，还有谁 ？Victory， 爱在旅途，瞬间。这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刷存在的各位好朋友，还有没有希望被点到名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踩下脚印了哈，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家族一群，家族二群，别着急，关于你们的名字嘛，节目结束的时候再点哈，不许走，会议结束还要点名的哈。好了，进入到第二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汽车尾灯为什么都是红的呢？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一般咱家汽车的尾灯都是红色的哈，特别是刹车灯，只要一堵车，你从后面一看，哎呀，一片红。那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汽车尾灯都是红的呢？其实这是有科学道理的。正常视野之下，红色在光谱当中是传播最远的波段，很远就可以看得见，而且穿透力很强。比像这样的天气哈，雾天也是能很明显看到的。红色的示宽灯和刹车灯利用红色光波长的特性，用以起到告知其他车辆你在当前位置的作用。别往前走了，我站在这儿呢。还有呢，就是红色一般是警示色哈，国际都是用红色来作为警告之用的。比如说为什么进行都是红灯啊，看到红灯你就不能再走了啊，这警告你哈，停，是吧？从心理角度上来讲呢，也是产生突然跳出来的感觉，会有这种心理警报的这种暗示。所以我们的这个汽车的尾灯、刹车灯呢，全部都是红色的，所以红绿灯进行是红色的。就是说我这个看不出来什么颜色的板，这个好吧，反正你这个咱们再想办法哈，私聊。好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继续来踩脚印，也欢迎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继续发红包。哎，说发红包，来发位置。好，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三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到第3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5名 ，Marfil with Carfi Payphone。 第34名， 陶喆 Walk On。 第33名， 苏打绿游乐。 第32名，张志成梁祝。第31名 Time Files I Choose You。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m at a payphone trying to go home, all of my change I spent on you, where have the times gone, baby, it's all wrong, where are the plans we made for two, yeah, I know it's hard to remember the people we used to be, it's even harder to picture that you're not here next to me, you say it's too late to make it, but is it too late to try, and in that time that you wasted, all of our bridges burned out, I'll be out spending all this money while you sitting around wondering why it wasn't you who came up from nothing. Made it from the bottom, now when you see me, I'm stunting. And all of my cars are with a push of a button. Telling me I changed since I blew up or whatever you call it. Switched the number to my phone so you never could call it. Don't need my name on my shirt, you can tell it, I'm ballin'. Swish, what a shame, could've got picked. Had a really good game, but you missed your last shot. So you talk about who you see at the top or what you could've saw, but sad to say it's over for. Phantom pull up, valet, open doors. Wished I'd go away, got what you was looking for. Now it's me who they want, so you can go and take that little piece of shit with you. Hey, I'm out of Phone 来自 Maroon 5魔力红，这首歌曲呢在全球超过十个国家的音乐排行榜夺冠。魔力红因为这首歌曲被第55届格莱美奖提名为最佳流行乐队奖项，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位。好了，接下来继续攀升第3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尤曼吉快递手作品，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4位，陶喆 Walk On。 既然我们生来两只脚，别不舍得迈开步，自由自在到哪里都好，不用别人的地图，你知道你要往前面奔跑，不需要说明自己就是流星，你知道你要往未来寻找，没有人拦得住你跳跃放肆的想象。 想开着车跟着他一起动起来的感觉，是不是想要飞起来？陶喆的这首 Walk On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4位。好了，闲话少说，继续攀升第3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你现在到底清楚了吗？你现在到底清楚了吗？那么多年仔细躲避悲伤，老了经 现在到底清楚了吗？你现在到底清楚了吗？那么多年仔细躲避悲伤，到了今天仍然还在装傻，快放下，快放下。而你现在应该清楚了吧？而你现在应该清楚了吧？ 总觉得最后还应该带一个什么音符来结束。苏打绿的游乐，无论经历过什么，苏打绿仍然带着这种游乐的心情出发。歌迷们也可以化身到一个个快乐的音符游乐场当中啊！苏打绿就是用他们的音乐再给大家营造这样的快乐的游乐的感觉。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3位，你知道吗？好几次都气口，我都想说话，结果他的音乐又出来，然后最后到结束这一块，然后就这样悄悄地飘走了。我老觉得最后清楚了吧，最后应该有一个重音拍，一个重拍结束的哈，就哎什么都没有了，就是总带给你这种意想不到的感觉哈。其实音乐从它的编曲啊，从写歌它都是有规律可循的。简单的，有一次我问过一个写歌的人哈，我说哎，我说现在好多歌曲所谓的朗朗上口什么意思？就是听起来这个为什么听几遍大家就会唱了？他说你知道吗？那就像做这个程序一样，就像咱们电脑编程一样，写歌其实它有一定的程序的。这种歌曲就直接套上这个程序，基本上这个音符就出来了啊，真的吗？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是怎么说呢？内行看门道哈，外行看热闹了。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走进去之后，了解之后，你会觉得哦，原来里边还有这么多的奥妙，这么多的这个门道在里面。好了，继续攀升第3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是中国风的作品，居然是来自张志成的《梁祝》。其实纵观他的这张专辑，似乎没有很统一的风格，每一首歌曲都是每一首歌曲的味道。但是张志成前期发专辑的时候，会特别注意在专辑当中塞上一首中国风的作品，《梁祝》就是其中的这一首。 一声对不起，打破了沉默的空气。我知道我还牵挂着你，想起了仿佛昨天还存在的甜蜜，让我不安失眠一整夜，心很烦，我比谁都还孤寂。依依不舍怎么会那么令人伤神，送你的蓝色上衣，你不想提，我也不会提起。三年来爱双手双飞，辛苦两个字，曲终人散，快我俩像两散播于祝英台，怎么想寻找深埋胡同里记忆，为谁伤心。错一错再错，他们说傻得可怜不行，没办法，我眼中只有你。

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Baby， 只要你愿意，在一起就甜蜜，爱情也够简单，简单也够浪漫。Baby， 当我爱着你，不要再多话题，别去所有复杂情节，简单轻巧。就觉得温柔，就算我全身湿透，我们的晚餐可以很清淡，就只有白饭没有烛光，但却温暖，为你修理好电器，为我盖好了被子，起床望见你的日子最美丽。You're my love， 你不用多说，只要我们都爱着，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地址这样 Yes I do， 我不用多说，甜言蜜语太多的，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一切这样只有我能 Yes I do， Yes I do， 在这特殊 Yes I do。却会记录在我们的味蕾，没有什么事看看都心急，一个我快乐也能快乐一辈子，我为你戴上我为你戴了戒指，你为我买了鞋子，起床望见你的日子最美丽。 Oh you're my love，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一直这样 Yes I do， 我不用多说，甜言蜜语太多的，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一直这样只有我能 Yes I do， Yes I do， 在家唱出 Yes I do， 让我们都是一对白发老人家，这是路人甲，但是我们的爱情也足够我们自夸，你不用说，只要我们都爱着，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一直这样 Yes I do， Yes I do， 不用多说，甜言蜜语太多的，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一直这样只有我能 Yes I do， 在叫他说 I do。 Baby， 只要你愿意，在一起就甜蜜，爱情也够简单，简单也够浪漫。 Baby， 当我爱着你，不要再多怀疑，别去所有复杂情节，别那几张听着我爱你，听着我爱你 Sweetie Pie。 一首怀旧的歌曲，来自方大同的《简单最浪漫》，源自于他的专辑《未来》当中。那方大同也是凭借这张专辑入围了第19届的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国语男歌手大奖，这一很重量的奖项哈，应该说也是方大同众多奖项当中一个占比比较重的一个奖项了。《简单最浪漫》依然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方大同，没有什么变化。好。 好，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黄雅莉的《恋爱烘焙中》，这里是全球都在听的汽车音乐会， 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 这首歌曲呢是黄雅莉亲自来谱曲的，金牌制作人周静然开唱了浪漫的爵士风 Jazz， 用声音和歌声呈现了黄雅莉为爱人精心的烘焙蛋糕的生动的画面，很有画面感的一首歌曲哦，《恋爱烘焙中》点点点。 今天的好心情不需要调味料，炙热的在座一起来特调，面粉慢慢的摇，酸酸的暧昧在食谱上做记号，浪漫的原动力有了目标，爱在蛋糕上跳。 每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九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浪的梦想燃烧着快乐，相信我和你是最酷的，汗水痛快流着，勇气像爱闪亮着，勇

until the morning light. Ain't no going back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I seen it in your eyes. I just need to get it off my chest. Yeah, more than you know. Yeah, more than you know. You should know that maybe you're the best. Yeah, more than you know. Yeah, more than you know. Yeah, more than you know. Yeah, more than you know. Yeah, more than you know. Yeah, more than you know. Yeah, more than you know. I just 来自瑞典的电音双人组合 Axwell and Ingrosso 的这首 More Than You Know， 啊，源自于他们的专辑，一张同名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当中的音乐呢，充斥着极具个人标志的音乐元素。大部分呢，选曲呢，源自于他们在音乐节现场的表演，所以让等待许久的歌迷是兴奋至极呀。在这样的声音当中，你已经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要把握时尚的脉搏，锁定最流行的音乐。所以我们的责任是很艰巨的，当然我们的信心也是十足的，当仁不让，要把全球最流行的音乐都在这里为你浓缩。好了，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最后结束的时候要点名啊，谁一直坚持收听到最后，从开始一直到最后，坚持两个小时120分钟的举手。好了，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的这首歌曲送给你们了，朴树的 New Boy。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音乐用力表达。 是的，我看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其实进来的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你的旧皮鞋还能穿吗？只有一支未来牌香烟。 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 都是甜甜的浪漫的味道，谢谢大叔、字母、妹妹，还有魔鬼，还有自于北京江小迪，还有谁？还有就是忘情水吗？啊，还有魔鬼，超得幸福，谢谢你们还守候在汽车音乐会。好了，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听听周董、周杰伦的《告白气球》，也是一首很浪漫的作品哦。这是他和御用搭档方文山合作的，源自于专辑周杰伦的睡前故事当中。啊，这张专辑呢也是在其中特别加了这样一首浪漫唯美的作品。周杰伦说，在创作过程当中一直保持着童心未泯的心态，和方文山共同合作的。好了，在这样的歌声当中也要跟你暂别了，明天9点继续相会在汽车音乐会节目当中吧，也欢迎收听接下来的带上音乐去旅行。 在那边转了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都对，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